AKB ガーリーは、 Hello， 大家好啊，欢迎收听今集嘅 AKB 嘉年华啦。啊，今日终于都可以多翻把声音啦。咁啊，先自报姓名先啦。阿 K，Henry 啊 ，Tim 啊，今日做嘉宾。 啊，大佬 Tim 啊，终于翻嚟啊，大佬 Tim， 大佬 Tim， 大佬 Tim。 诶，跟住开波咯。 系啦，嗱，就今日啦，就先讲咗一单开心嘢先啦。 好。 咁啊，嗱，三月十号夜晚八点五十四分，咁啊，有一位小生命诞生啦。咁系。前 AKB 成员咁啊，谷地彩香啊，第二胎出世啦，咁啊 系个恭喜 系个女嚟嘅，咁啊先前咁啊早几年亦都生咗个仔啦，咁啊一仔一女凑个好字啦， 可以收皮啦， 系啦，凑个好字啦，六磅喎，六磅重喎， 六磅正常 ，OK， 健康康啦， 健康康啦，系啦，咁啊晒幸福啦，唉 ，OK 嘅，都最紧要 系个阿妈后生， 女平安， 系啊， 最紧要阿妈后生， 系啦，咁啊因为嗱我哋其实。本嚟咧就好少講啲前 member 嘅嘢嘅，咁啊得個一件咁開心嘅事都希望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咁啊，另外嗱，講到開心嘅就冇俾佢停啦。咁啊，另外就講下啦，SKE 嘅。 好。 咁啊 ，SKE 咧，咁啊喺最咁啱上個禮拜日啦，咁應該係今日十二號七日前咁啊， 即 係係啦。咁啊七日前啦，咁啊上個禮拜日就係咁啊喺公演上面宣布啦。SKE 終 於都有電視翻咗啦！ 咦，新翻等咗好耐咯喎！ 係啊，等咗好耐啦，呢個真係 暫時係做一季咯。 暫時係係嗰個係 應該係一季嘅，因為佢點解要講一季咧？就係因為咧佢嗰個選有個佢有個 game 咧叫做Passing for You 嘅。咁咧個 MC 就係靠大家玩呢只 game， 然後攞咗個投票券，跟住投俾嗰個 member， 而最高票數嗰兩個 member 咧就會做呢個 MC 啦。 系啦，咁 而呢个 MC 为期应该系三个月到嘅。 OK， 咁啊，都叫一个好消息啦。咁啊，虽然暂时就未知嗰个节目晒玩啲乜嘢嘅，咁都叫起码有接好个冇节目先啦。 喺电视做咯， 系啊， 系东海 TV， 哦，地方嘢， 都系地方台。 哦，不过 都系叫做好过冇咯。依家你始终依家都好多依家啲分团咧都系靠啲地方嘅电视台去 support 佢嘅。咁你要上嗰啲即系东京电视台咧就比较困难嘅。咁你依家 其 实系啊，暂时嚟讲，以前咧佢叫魔法电视台咧，就魔法电台咧咪喺嗰时 日TV 嗰度搞噶嘛。可能因為之前就係因為可能有啲 argue 嘅，所以依家上唔翻去依關東電視台咧都正常嘅。 咁啊，不過好似連細女都好似冇埋喎，細女都好似 邊個細女？ SK 世界征服女子啊！ 啊冇啊，都係冇嘅嗰個。 係咯， 嗰個都冇埋。 係咯，咁啊不過都不過就叫做有個好開始先啦，叫做咁啊喂，除咗 SK 有新翻咗之外啦，咁啊。早几日啦，咁啊有个 man 摆喺 Solon 入边都大放异彩喎， 系 阿白姐望琴啊，咁啊喺 Solon 咧人数咧，咁啊好似系十几万啊，二十一万人数，二十一万人次观看，咁啊系仅次据我所知系仅次于上次阿桥本奈奈未职业 Solon 嗰阵时嘅人数嘅，咁啊系因为佢点解有咁高人数咧？原来系连续十五个钟头 Solon 冇停过， 哇！ 系啊，直播冇停过 。讲真，都真系叫做一个系，我觉得都算一个几辛苦嘅环节嚟嘅。咁当然啦，就冇，我觉得就同之前 NMB 嗰啲廿四小时 TV 比，咁当然就系 差唔多啦，一样嘅。基本上你NMB 有廿四小时 TV 啦，咁其实 Saga 咧，即系纳木版咧，都有个做过46小时啦。咁你其实 AKB 之前都做过有一个有嗰啲特别节目做48小时啊咁样咯。 唔系，咁但系佢嗰啲都叫系中间有人帮手啊，但系白井好似系冇人帮手噶。 系啊，白井如果 一支公 嚟播嘅话，佢算系低。佢都算辛苦嘅一份工作。你如果你系大团嗰啲，即系做嗰个46或者48TV 嗰阵时咧，都轮流有咩晚会休息嘅。 冇错。 咁所以佢今次都真系叫做系一个创举嚟噶啦。不过话时话，我有一个问题想问问咧，其实 show long 开嗰阵时系咪要需要同营运讲声嘅咧？因为我发觉有啲 member 咧更加热衷喺 Instagram 开直播。 啊，系咪要开声啊？ 因为我怀疑是需要跟营运讲声，或者营运同嗰边要 开要 应该要嘅，因为理论上是要嘅，因为佢哋会有个 timetable 嘅，咁你要公布咧每日咧有边几个 member 会将会直播成嘅， 系啊， 所以其实我应该佢哋应该同 Zoom 嗰边倾咗好，我边个时间会做边个会直播几时咁样咯， 我基本上 都会通知晒你嘅。 我基本上是每日唔知点解四点零五点钟咧，我都一定系收到啊千叶为你开 Zoom 嘅时个信息咯。 哦， 我就最近啊，因为我就留意紧马嘉玲，所以我有订阅马嘉玲嘅，咁啱啱马嘉玲又有 Zoom 系啦，唔系 今次可能喺握手会期间得闲会做。 但好多，但系我叫 NGT 一扎都好多人开 Zoom 噶， 都有。中井你而家系基本上系每日夜晚咯，深夜时段开 啦。系啊，黐线噶嘛。 加藤美男都有开。 加藤美男嗰扎我都。 嗰扎都有多好多。 啊！呢排HKT 都唔少 member 開啦，阿咪站基本上都每隔一日開一次咯，咪站嗰就好似係。 係啊係啊， 開得好密，真係開到。 唔係依家其實 Zoom 真係開得好密㗎，你不愁冇 member 係會做直播咯。 係、不過我就見阿吉豬就比較喺中意衝住喺 Instagram 開直播咯，吉豬就熱衝。因為 Instagram 同埋咩咯？佢有個 Twitter， 佢有個YouTube 有個 channel 嘅。 YouTube 嗰個係直播定係錄影㗎？ 錄影嘅， 錄影係咯， 錄影嘅， 另外。化妆啊嘛 ，YouTube 嗰个就系 啱啱最近柠檬咯，四川美织，佢自己喺YouTube 度都开咗个 channel。 早排又话 啱啱佢会 而家又翻翻嚟柠檬， 系依家系总之佢又开 YouTube。如果大家兴趣睇佢嗰个嗰啲佢嗰佢节目嘅话，可以订阅佢嗰个节目咯。 系啦，咁啊，嗱 ，Solon 嗰度就讲到差唔多啦。咁啊，另外再 讲 SKE 啦，讲翻 SKE 啦。嗱 ，SKE 咁啊，三月尾啦，咁啊，又有位 member 又举行职业公演嘅。咁就係阿 錢，唔係中意做，唔係講咗，唔係佢係二月尾咩？ 三月尾， 二月尾，你啱啦。OK， 我啱錯咗，咁啊，二月尾有個職業公演嘅，就係阿前 SKE 隊長啦，咁啊，赤方美己，咁啊，赤方美己亦都喺公演上面啦，咁啊，即係公演宣布啦，下一任隊長同副隊長啦。 嗯， 啊，副隊長係咩？失驚無神都俾人炒鬼埋啊！ 係啊，轉咗。 係啦，咁啊，副隊長就係阿犬重啦。 阿犬重。 咁啊，隊長。我对咗呢个 man 对咗咧，佢一宣布嗰阵时咧，我嘅我系吓，我先，我有冇听错啊？我先，系佢， 估唔到啊， 估唔到喎，即系边个咧？就系SKE 嘅次世代巨星啊，北川零八， 咁快？ 系啊，我都我系嗰时 我哋都我觉得 O 罪噶，我都 吓，你唔好行头落组， 我真系吓住吓，即系嗰阵佢咩？即系一时之间，我系。我估唔到喎， 我冇人得咁紧要 SK， 系啊，都系噶，个大哥你而家志方美己都走埋啦，其实 SK 有几多个 member 你数得出噶啦。 其实而家 SK 压到场嘅，其实根本上 TMS 除咗松珠之外都谂唔到边只。 系唔系压到场咪除松珠之外咪北川零八咯？ 北川零八，唔系嗱，即系咁讲，北川零八虽然唔系话话佢唔掂。但因为北川零八，我系由佢啱啱出道嘅时候，俾我印象都系唔系好掂嗰个类型咧。佢突然之间你搵一个咁重任俾佢咧，加上我又真系对于佢个认知都真系叫好有限啦。所以我系有啲担心，究竟呢个佢 handle 到呢个对手 嘅。你最近有冇睇 Team S 公演先 ？Team S 都少啦，系唔系话冇嘅？不过少咯，但系。都唔算係話，我覺得都唔算係話太過突出，我覺得。 你覺得唔突出咩？其實我睇翻啲評價咧，大家都覺得北川零花喺舞台上嘅表演咧係好過喺綜藝嗰邊嘅。 哦， 尤其是跳舞唱歌嗰 part 嘢，佢壓到場嘅。 啊， 係啦，但可能 MC 再弱咗啲。 MC 好緊要， 因為 MC 始終咧嗰依家添。志方美己咧，始終都係比較 lead 住 MC 嗰 part 嘅，所以佢嗰陣時就可能未冇，即係因為佢 lead 住，所以佢可能變咗少出聲喺 MC 嗰環節度。所以依家志方美己走咗啦，睇下邊個壓到場到 MC 呢個位咯。 唔係因為我係注重 MC 環節多噶嘛，所以跳舞嗰啲你喺你總言之你肯出力肯成嘅話，基本上你喺練習基，如果你唔 hea 嘅話，基本上都一定冇問題嘅。 基本上你有啲都係 hea 噶嘛， 咁啊係，你依家 模式嗰啲開著噶嘛， 一啲啲啦， 係啦，咁。所以我覺得在 MC 轉數方面其實是我比較着重一點的 OK 當然你說北川零八表演力上面其實我又不覺得他一定是 有問題嘅，但係喺 MC 同埋喺中對話能力方面咧，我係因為我比較睇重呢一樣嘢啦，所以我覺得佢真係冇乜點太過。 所以依家其實你睇到咧，佢俾成棵樹咧，佢個都將 MC 環節位交咗俾阿北川零八啊、高林明音咁咯，話後藤攞，其實佢哋三個都係諗住靠高林明音去帶佢哋兩個 MC 嘅 skill 咯，所以其實都係清緊嘅，都係清緊佢哋咯。咁不如講翻少少啦，志方美紀今次出現公演咧，都有唔少啲member 嚟撐場喎。 係啊係啊係啊！ 我先嗱，首先咧，我見到咧有 boss 啊 ，HKT 嗰陣時啊，田津 啊，田津秀津美啦， 秀津美啦，又嚟啦。咁跟住咧，跟住志方美紀咧同後藤李沙子咧合唱咗 Bird。 係啊係啊，呢個 呢樣有啲有少少意外。咁另外三期新咧，衰藤阿里香和松珠香織都有过，同埋 K2 时代嗰时高浪明和石田安奈都有嚟撑场。 系啊，咁可想而知佢呢个唔 系，即系证明系人缘都系真系唔错嘅。 佢有人缘同埋有人物咯。咁讲咗一句，咁始终自此方面几个能力同埋嗰个未讲过，我相信佢有咁个有咁嘅人物都系我系咩嘅正常嘅，我相信。 最后仲有松珠啦，同阿木崎 U 嘅，做完晒嘢，跟住赶咗嚟咯。 不過我估唔到阿木田就真係衝咗翻去咯，估唔到。 可能甩埋阿松珠啊嘛，因為松珠佢兩個依家拍緊豆腐摔角啊嘛，咁可能大家一齊收工就一齊趕車過去咯。 阿邊個又係仲話做埋啲不良不良型咁嘅？唉， 算啦，啲實嘅係咁嘅，不過依家可能開始立翻正軌咯。 係啦。咁啊，就希望啦，不穿零八啦，都生生性性啦。咁啊，真系讲真嗰句，而家 SKE 都真系睇佢做下头噶啦。咁啊， 开始睇啦，睇佢做下头啦。咁你始终依家次世代开始要推次世代噶啦。依家睇佢同埋睇下后藤乐点咯，跟住发展。 唔系，因为不穿零八系 SKE 最黄金嘅时代之入嚟噶嘛。系啊，所以佢而家呢，佢系嗰个叫做俾光环照住长大噶嘛，咁虽然而家开始有啲没落，咁但系问题我相信啦，咁阿北川零八应拍阿松珠嘅话，应该相信仲有加埋后藤乐乐嘅话，应该可以将 SK 再带翻上个光辉时代嘅。 希望咯，而家其实都开始你留意佢吸咁快吸咗七八期新咧，其实都系为咗将来铺路噶啦。 系啦，唔系因为始终嗰排九年卒之後咧，佢太過著重於松珠嘅一個咧，咁反而令忽略咗其他人咧，咁嗰度真係 嗰下先至未傷啊嘛。 係啊， 依家你家要開始撥翻啲新嘅中堅啊，或者新血咧入去嗰度噶啦。 係啦，咁啊 SKE 咁啊講完啦 ，SKE 咁啊咁啊講完都開心嘢，講下啲災難嘢先啦。 都唔再難嘅，都係叫做紀念啫。 唔係未講嗰單嘢住，未講嗰單嘢住。咁係上個禮拜啦，咁啊嗱四廿七單啦，咁嗰啲全部啦都差唔多七七八八啦。咁啊剩低板道 AKB 呢個排位未出啦。咁啊上個禮拜都出埋啦。我見到一見到個排位，我即係成日講呢啲係咪關公災難嚟㗎？咁係咩回事呢？咁有18位 member 咁啊，板到 AKB 嘅就咩啦？咁有6個嚟自奶團嘅，咁啊6個嚟自舉辦嘅，咁另外就有6個咧就嚟自48 Good 嘅。跟住就擁咗舉辦嘅評手出嚟做 center， 我心諗吓， 咁即係點啊？我全部做回舞咯喎， 係啊， 評手咁紅， 咁陪平手去做 center， 咁另外侧边就系松珠搭阿萨古纳咯。 系啦，嗱，即系讲真，我本人咧就 平手红成，而家平手红，所以我而家 应该系话 我而家我唔好识 佢到， 即系我而家我唔系好识举办嗰啲啦。但系喂，你喺任何嘅杂志度咩同细路哥有关、僆仔有关嗰啲咩针、少年针啊、乜乜物物啊、咩亚咩咩吉斯嗰啲封面嗰啲。隔幾期就係平手噶啦嘛，跟住 都唔係噶，分分鐘有試過，好似總之每一個星期一本雜誌都有平手， 每個 所以成個 Family Mart 一定見到佢噶啦，反正就係、 一定見到佢噶啦。 哇，咁樣搞法，佢即係一嗱佢咁樣樣，跟住阿松珠同埋阿小英喺後邊，AKB 嗰啲 裝穩陣咯。 不過炒 AKB 更加，其實即係 AKB 本家更加炒翻到啦。 係，即係唔係 即係麻友啊？ 唔係，好似冇麻友， 冇麻友， 冇麻友，冇麻友。 因為佢呢個咧就係話次世代硬係選拔嘅，但係咧有啲係咧年紀超曬班嗰啲都變收埋落去咯。哦、即係你見到唔知點解道邊嚟家咧又收咗落去噶咯。 係啦，道邊嚟家嗰啲係咩嘢？ 唔係你話松珠佢未夠嗰陣時未夠二十歲都話 OK 啊，但係道邊嚟家21歲幾噶咯喎， 廿一歲啫，咁你仲有咩咧對象咧？ 除咗三個之外仲有邊個？ 仲有啊，齋藤飛鳥啊，同埋啊， 齋藤飛鳥啊，伊藤萬里華啊，荷里啊咁樣咯。因為全部都是應該是未夠未到成實，未行成實， 即係個樣又翻翻咁上下嘅咧。 即係或者新名把咯， 但係次世代選拔啦，佢就係話， 係啊，所以 次世代選拔， 係啊，所以全部都比較新嘅名把嘅。 但係唔知點解就係冇白界美流同埋冇千秋風子咯，同埋冇阿古田流和有冇啊？好似都冇古田流和都好似 廿歲啦嘛呢啲已經係 冇啦。 你冇白間，但係白間同埋阿風子好似未嗰陣時未夠稱嘅喎。跟住啲人咪喺度話咯，唉， 冇理由冇瘋子喎。 唔係，我應該係因為同 冇 啊 吉 可能 吉 本嗰啲 吉本嗰啲嘢 根本傾唔啱啊， 可能傾唔埋攬咯。 係啊，唔係即係你嚟覺得佢阿平嫂係有實力嘅，都有氣場嘅，但係你 AKB 個 single 入邊，你揾一個舉板出嚟做 center 嗱，雖然我個人嚟講我冇乜所謂咁，但係對比翻。舉板同 AKB 飯嗰又嘈一大餐咯，我覺得就係會 算啦。 因為 嘈啊預咗噶啦，你點會唔嘈啊，大哥？ 呢鋪我覺得平手仲唔少錢啊，呢鋪肯定。唔係因為嗱你舉飯因為我講板道飯啦，基本上就分兩批嘅，一批就係 AKB 轉過去嘅，另一批又真係板道原生嘅。我可以咁讲啦，一批叫纯血饭，另一批叫开明饭咯。开明饭即系通常都系 AKB 转过去嗰扎噶啦，即系讲真句，都系将板道当系 AKB 另外一类嘅姊妹团啦。咁大家就冇乜所谓嘅。咁但系问题，板道嗰啲纯血饭就比较叫做咩啦？系希望想撇得 AKB 个影子啦。所以呢啲坛子出咗嚟之后咧，又系见到有一班人喺度嘈声嘈之巴闭，我真系。我竟啲阿肥抽呢铺，佢想玩啲乜嘢啊？ 冇所谓，搞闹闹都系赚钱啫嘛， 系都系左手交右手啫嘛，交落肥抽手啫嘛，成日都系。 呢铺我都真系唔知点收货呢铺。 最紧要系肥抽有钱落袋，乜都唔理噶啦。 系啦，唉，呢铺真系。不过都唔系睇翻只歌啊，质素都叫唔错嘅。咁讲真嗰句， 我暂时嚟讲，我觉得咧，佢咁多首歌咧，即系今次四十七单系嘛？ 啊，47单 系。47单呢只系最好听。 那个风格叫做 佢系风格上应该系真系似落骑士Saga嘅， 系啦， 因为佢啲歌都系咁上下，但同埋 dancing 都系咁上下，所以我怀疑今次个 style 就由奶团转咗做巨版， 唔系今次个编舞又系又系阿边个啊嘛，又系 Takahiro， 寻日大多数嗰个啊嘛， 或者Takahiro，佢哋个御用dancing 老师， 系啊， 不过有料冇办法，真系有料。 唉，嗰、那个咁睇下点啦，唔系咁跟住就睇原版出咗未啊？原版 未出 啊， 未出十五号先出碟啊嘛，3月15号，大家记住买啦。 系啦，咁啊，大家睇下到时有个 music video 点玩啦，因为嗰只歌嗰只叫做系你最中意嘅系边个啊嘛？系啦，咁都真系呢铺都真系叫做话俾你听，举板方板道同花姐，你中意边个啦？即系俾你斗猜懵啊！唉，咁啊嗱。呢场关公灾难就讲到咁上下啦，因为我真系叫佢关公灾难嚟嘅呢铺真系，我叫。咁啊，另外啦， 关公灾难都俾讲。 咁啊，另外又讲另外一单关公灾难啦。 咩料啊？ 早上一集啦，我哋提及过啦。咁啊 ，STU 有个阿船长啊，江田奈奈啦，亦都有另外一位男长啊，阿紫原利奈啦。 系啊。 咁啊，开始招募船员啦。咁啊，船员上面出现咗啲问题，招募船员风波上面。咁啊，甄选上面啦，因为好似阿江山啊、德岛完嗰啲，佢哋嗰扎咧个二次甄选都完咗噶啦，系得翻最终甄选嘅啫。 嗯， 系依家全部出晒噶啦， 系啦，咁啊每一 集同埋依家已经全部开始有 show 开始直播紧。 早几日有 show 出样未啊？出样未啊？拍手 未？有部分出咗样，有部分冇出样。 系啦， 有啲 show 咧系直情戴住面具嚟做 show， 即系 或者戴口罩 咯。 因为佢哋个个都冇写名，冇公布自己系边个名嘅。 只是有啲、哦、有啲人抄到佢嘅名字。 而家就擺到明係玩嗰個咩啦，咁跟住係玩神玩或者大面嘅話俾玩神秘㗎啦，咁希望 有部分玩神秘咯， 係啦。咁你嗱就發生咗一單，因為嗱喺係咪得係咪江山縣定德島縣啊？嗰、那個係江山縣，咁啊有單，咁啊係有個甄選完之後啦，咁啊就爆出咗一單事件啦。咁啊，江山縣當地有對女子 idol 出嚟，係咪銀玉 seven 啊？ 係銀玉 seven。 銀玉 seven， 咁啊有 個member叫做倉田丸子。 倉田丸子，咁啊爆出就話咧嗰日啊甄選嗰日咧，原來銀玉 seven 係有公演嘅， 唔係有活動嘅，有活動嘅， 有活動嘅。咁啊，但係咧啊倉田丸子咧就因病缺席，咁啊就冇去到嘅。點知就俾人踢爆，原來佢嗰日就走咗去做參加 STU。嘅欣賞，仲要上埋電視， 唔係仲要入咗懷上咗電視， 咁啊跟住就 第二日就嗰邊營運就剁咗佢啦。 係啦，阿兩位點睇？兩位 其實這件事呢單嘢咧，我就覺得咧，即係梁琴就夢兒妻咧，基本上就因為始終啲地方團咧，如果你要出頭咧，就好難嘅啦。基本上，你除非即係而且依隊嘢得三個 member。仲佢目標又諗住 上舞蹈館啊嘛， 上舞蹈館啊嘛，咁你夾北其實都唔係話差嘅，只佢都有 MC 嘅，即係佢有個試搭就係、是、賣車租車廣告嚟嘅，係、啦，跟住咁都叫做有少少知名度啦。但係今次因為爆咗呢單嘢，連嗰個都冇埋，得翻兩個，我都唔知叫佢點撐呢對嘢。 係唔係即係嗱我咁講啦，我就唔會話撐佢話啱定錯嘅。因为好似就先阿边个话梁琴就梅妻啦，咁但系问题我谂阿添哥应该都其实应该都试过，唔听过或者试过啲咁嘅情况噶啦。 有呢啲 就系射波去建功。嗱，其实喺我眼中佢根本上其实只不过系射波去建功嘅啫。 就系噶，系咯，绝对系噶，因为唔系因为好简单啫嘛。你其实你见到人哋咁大个团体系招生大咁多倍， 系啦， 咁你咁。咁你啊，去一個揾個理由去請假去建功，或者去見一份新，我當建功咁睇啦。 係啦， 一射波去建功，有機會你唔通唔見咩？ 係咯。 咁但係我哋做呢啲嘢都真係好好睇睇嘅。 係啦， 即係人哋唔知嘅，但係其實好似做乜鬼嘢咁早上電視啊？我覺得呢個問題大 啲啦。因為佢都冇諗住上電視嘅，因為 影到佢啫係嘛？ 因為直情真係影到佢影， 因為有記招， 發現到係因為每個院咧都會有個電視台噶嘛，你知道 嚇？ 咁每個電視台都會做依個嘅活動嘅 support 啊嘛。 遮下面，遮下面啊，咁樣都好啊，大佬。 冇辦法，因為你冇可能遮面噶啦， 遮唔到啊嗰啲。 O K， 遮唔到噶，除非你唔想啫。係 啦，唔係因為嗱之前 哦，唔係你意思啊。 係啦，唔係因為嗱，如果大家有聽翻我哋以前個節目，我曾經提及過啦。因為我嗰陣時收到啲啲料，咁咪就係咧有啲其實係地方嘅女子團咧。亦都因為知道 AST 嘅招生咧，有準備退團噶啦。咁我不過我估唔到原來有個幾年 退， 不過 係射咗添， 未退，不過射波有咗去 但 嘅啫。 但係其實好彩佢營運得，佢其實可以攬佢一鑊熟噶嘛。嗱，你唔俾佢走行，等佢投閒自殺咪得咯。因為以前我唔記得以前係舉把定咩，定係唔知 NGT 定乜鬼有一單，定係 HKT 即係最近先有一單咁樣噶嘛。 你講阿恩朵尼莎，因為 跟住咪出咗，跟住出翻份嘢話啊，我哋之後再合作過啦咁樣樣噶嘛。 唔係啊，嗰單嘢咧其實就有啲禮計嘅。嗱，因為嗰次咧就係環球嗰度甄選嘅，咁係揀人嘅。咁我唔因為其實阿恩朵尼莎咧喺入之前咧，其實已經同嗰邊就講咗我唔撈噶啦，即係講咗話走嘅。跟住先，但 係 因為嗰陣時佢未。搞個職業公演未成啦，咁未斷曬關係啦， 未脱離關係， 斷曬關係啦，咁跟住就係甄選，咁跟住咧後屘後屘喺佢選中咗之前咧，即係最終甄選之前咧，其實佢已經冇曬關係噶啦。 其實 都係因為喺頭一兩次咁佢甄選嘅時候，因為佢違反咗嗰個叫做 甄選嗰個 條件， 要可能要填方或者要話俾填方填嗰張方話俾人要撇清所有關係啊嘛， 因為佢嗰陣時。甄选条件就系 签埋名咁样啦， 你唔可以有事务所背景。咁但系问题嗰阵时佢未断晒，因为其实嗰阵时佢已经讲咗话走噶啦，但系未断晒，咁所以变咗阿环球就唔俾佢。 咁所以咪 环球就签咗合格资格咯。 咪所以呢单一样啫嘛，即系如果 即係講嗰間嘢啊，同你脱離關係咪脱離得脱咪好咯？呢間舊老細佢可以玩嘢噶嘛？即係我可以話用一啲比較好嘅理由留住你，但係我就唔俾嘢你做咁樣， 等你自動離職， 等你自動死啊嘛！到時乜嘢風吹乜嘢風都吹完啦， 我明白 你咪就第二期生咯。 但係依家如果你咁樣做嘅話，佢唔係要攞嚿錢出嚟養住個廢人？ 咁咪咁一個跑幾多錢啫？ 我唔知啊。 唔係咁，你唔係咁，但係而家佢係炒咗。 我知道跑幾多貴，依家 喂，咁而家啊炒咗啦，阿倉田完 炒咗而家， 倉田完咗炒咗，嗰邊營運嗰邊銀玉嗰邊 seven 就炒咗佢啦。 咁但係 STU 嗰邊又 未有表態喎，因為依家我哋暫時睇唔到佢係幾個諗法。 佢都係計選上與選唔上嘅啫。 唔係因為 選咗就要上 show long 噶嘛。 我知啊，即係選上咗定選唔上選 佢 唔 係依家就係 選上咗， 依家就係唔係 最終甄選 係最終甄選，依家係做緊。最終甄選之前，吸飯嘅 show room 啊嘛， 佢而家係3月16日嗰時應該有上嘅，倉田義子應該係有上嘅。咁但係最終甄選嗰個咧就係阿蛇寶話，蛇寶係有份去揀人嘅。 蛇寶同阿子源咯， 咁冇笑。 唔係子源講到佢唔會上去做揀最尾揀人嘅啦。咁係阿蛇寶就會去揀嘅。 吉利寶子源揀啦，咪又多咗 HKT 出嚟咯。 唔係，子源已經係招人嚟噶啦嘛， 因 為子源就 有權揀噶嘛， 即係工作關係啦，所以佢冇辦法參加最終甄選啦。咁 啊， 蛇寶就會揀， 蛇寶就會幫手咯。 因為我唔清楚 STU 甄選條件啦，但係問題一般嚟講都一定係會有提及過，你唔可以有其他事務所背景嘅。咁呢單嘢就有阿秋田有可能啦，咁就冇實又可能 有機會咯， 就最終甄選就會俾人。 有啲問題 可能就上唔到啦。咁但係以阿肥秋咁中意玩話題性嚟講嘅話咧，咁我覺得佢幫肥秋賺咗一筆嘅，因為勇識出街之前咧，你都搞成咁大壇嘢咧，一定有個知名度先啦，係咪先？咁但係問題揀唔揀你咧就另一回事啦，原則問題啦。咁若果到時候你唔揀，如果係即係因為話你違反規則嘅，咪兜佢咯，咁咪你唔好想做炮灰咯。 講錢嘅啫，係 啦， 咪都係講錢啫，同埋講嗰個一下子爆發嗰個知名度咯。 係啦，咪咁但係如果揀中咗佢，我就覺得陰島尼莎嗰啲唔抵咯。 哦， 因為陰島尼，因為嗱， 因為問題唔係大問題，陰島尼莎已經做咗研究生嘅啦嘛，嗰陣時因為佢唔係第二次面試嗰時先話翻嘢嘅嘛。 佢做咗陰試之前已經係。職業公演完咗噶啦， 我知道，但係問題職業公演完咗啫，但係跟住啦，佢個身份就係已經去咗 HKT 做咗研究生噶啦嘛，係做咗研究生嗰陣先爆咗依單嘢出嚟，跟住佢先要被逼要退啊嘛，所以個時間點係因為佢依個問題，所以先要剁咗佢啊嘛。 你咪睇下佢之後， 咁咪到時再睇下之後佢點樣咯，因為其實有部分啲 member 咧，我可能下一節咧，我會再講多少少嘅其他 member 嘅成嘅嗰啲情節嗰啲問題嘅。 咁 好啦，等間聽完。首歌先啦， 阵先啦。 好好好。 呢一首歌咧就系旧年咧一套咧我非常之中意嘅 AKB 个一套日剧。咁啊，歌名就叫Black Flower， 黑樱花。 黑樱花， 我叫黑樱，唔系，其实你中文叫黑色花朵， 黑色嘅花朵啊嘛。 但系因为个主角系樱花，我其实叫黑樱花啊嘛。系啦，咁啊，听完首歌翻嚟，咁我哋继续啦。落ちたらさよなら。 好啦，咁啊，听完啊 Blood Flower 翻嚟之后啦，咁啊，继续 STU 嘅资讯啦。咁啊 ，Henry 哥，好似你 系啊，我补翻讲，唔系唔系就补翻啲少少资料啦。 好， 咁嗱，今次 STU 咧就报名人数咧就8,061人。咁咧，今次第二选审查过咗咧，就港岛院咧就18人、嗯，山口院就15人，乡村院咧就13人，外环院咧就17人。兵库就15人，咁德岛嗰边10人，计埋加埋江山县咧就12人 ，total 今次入咗围就101人，但系唔知点解咧，苏翁咧就会102人，可能有人会可能离开咗，都补选咗一个， 嗰、那个会唔会江田爱嚟噶？ 唔知道，总之咩啊？一入去苏翁，去开苏翁嘅人系全部都系STU 嗰啲 friend 嗰啲个人嚟。 研究生啊嘛， 佢个未研究生，即系过咗二审之后，过咗二审准备入三审嘅。 系啦系啦， 第三次面试嘅。嗱、嗯，今次咧有几个咩？有一个传闻咧系NMB 嘅手下东个妹，就去咗喺兵库院入咗围。 你阿板神东个妹啊？ 系有传闻啫。因为曾经有犯咧，就喺阿 咁多妹嘅家阵， 系啊，阿手阿东个嘅 face 唔知 Twitter、Instagram 定咩咧，佢好似影过佢妹嘅张相嘅，咁、啲人对照过咧，怀疑根据佢嘅衣服嘅同埋个样咧，就认为应该系手阿东妹，但系依家暂时苏佢仲只系知道佢喺大阪县咯，大阪市， 但系就未公开啲名 啊，未公开啲名，有部分未公开名嘅。咁跟住落嚟咧，有兩個躲身嘅，前躲身嘅，咁就有一個叫岩野洋菜，咁另外就有一個咧就叫做河野奈奈凡，呢個係兵庫77號，咁就嗰個岩野洋菜就就2號喺蘇東度，咁就係啦。咁另外咧，其實咧除之前除了你講嗰個銀玉seven 嗰個idol 組合，有個叫做倉田原子入即係一係疾病就入咗圍，就去咗入面試啦。咁另外咧有啲都係又唔算係 idol 組合嚟嘅。咁有個叫金川美月，啱啱我喺 Facebook 我follow 咗已經攞咗張相噶啦。咁佢喺港島縣咧有個組合叫 idol school， 係叫組合。Idol School 嘅叫做 SPL Arts， 嗰個都唔算，佢哋又唔算叫做組合嚟嘅，因為原來咧聽聞咧呢啲 Action School 咧係會自己組一隊idol， 都唔知嗰啲叫組合跳舞組合咁樣咧，就會出去宣傳一下自己學校嗰啲嘢嘅。 哦，啲當學校嘢咯。 係啊，咁當學校嘢啦，咁可能但因為呢個顏值都幾高嘅。聽講啲人都幾 buy 佢嘅。 今次係幾多千年啊？今次又 係唔知啊，到時先你再留意啦，再留意吹下先啦。咁另外有一個叫做風吉愛里沙，咁就喺島根縣嘅，做 PR unit 嘅，有一個叫佢嗰個 PR unit 咧就叫Pair 縣。係啦，咁跟住落嚟我就抄到咧。在港島原來有一間藝學校咧，就總共有四個生，有四個學生就走威嘅。咁頭先我講咗金川美月啦，同埋南吉愛里沙，咁跟住仲有兩個咧，就叫做大谷滿里奈同埋31號石田千惠。係啦，咁跟住落嚟其實有兩個咧都有事務所，不過已經一月。撇清楚噶啦，咁另一个叫做小鸟游卡科，咁就另外有一个叫做西崎古罗米，咁两个咧，因为佢原来两个都系做过 show room 嘅主持嘅， 吓， 系啊 ，show room 其实系一个除咗嗰啲 idol 可以做一个平台咧， 我同你都做到嘅 show room， 你有， 其实你可以做，你可以开个 show room 而自己做直播， 即刻开得噶，我哋 系啊，即刻开冇问题嘅，所以其实所有人都开到 show room， 冇人睇嘅， 系可能有都有几个饭，都会有啲傻仔冇嘢做得闲，当睇 care 嚟睇嘅， 系啦。 咁呢啲咧，呢两个咧系比较出喺 show room 比较出名嘅主持咯。 咦，咁 听讲嗰个叫西崎咧，库罗米咧， 古朗咪系啦。咁咧佢松咧听讲咧就因为佢有知名度啊，所以咧松直播嗰时咧就系、是、送塔送到有人火金火到好犀利嘅。 哇！呢啲系即战力嚟噶咯，呢啲 系依家即战力。 而家你见到嗰啲咩艺能学校出嚟啊，一阵间又话咩出嚟啊，一阵间又话 idol 团出身嗰啲，而家 STU 嗰啲普遍都系讲紧廿个嘢足噶，十个七个都 系啊，十个一个地十个嘢足噶，所以佢哋呢啲系 坚嘢位咋？ 就系啊，头先讲嗰集其实都系就有一定嘅知名度同埋一定嘅即战力噶，所以佢入嚟做一期新咧，那个拍即系可能吸粉，佢有一单饭喺度支持紧佢噶。 佢同咁佢咪即系同 NGT 同 HKT 以前嗰啲好唔同咯，成件事咪 系啊，成个唔同。其实那个玩可能都已经唔同，因为佢哋可以玩法唔同噶。 呢个玩法同以前唔同噶啦，以前阿肥秋玩原石嘅咧， 系啊， 而家系玩有底嘅， 有 底嘅，要玩啲，而家玩即戰咯，開始而家要玩 係啊，又即食咁啊，因為其實依家可能某程度上咧，營運個方式改變咗。其實咧，我哋之前喺節目講過咧，依家係好需要啲即戰力啊，已經一定嘅資，即一定嘅實力啊咁成。然後我哋可能俾少啲power 落，俾啲推力落去咧，就可能推到希望佢即刻上到位啊。 咁即可能喺啲 drop 身嘅開頭兩次收 drop 身之後啲反應。令到佢要咁樣搞落去咯， 係咯，可能係咁樣完啦，所以佢要可能要有即食嘅文化咯，開始已經唔需要大量投放資源都可以已經有即戰力咯， 係啦，即刻收翻錢啊， 係啊，即刻可以嚟補你嗰、那個唔使俾錢啊嘛，有一班飯啊嘛，幾開心， 帶曬過去啦， 係即刻帶曬過去啦， 係啦咁。 咁其實咧，跟住落嚟咧，我講少少 SDU 嗰個背景啊。咁 SDU 咧，據聞咧係有一個除咗喺原政府幫support 之外咧，另外咧有一間公司係 support 緊佢嘅。嗰間嘢咧叫博布堂。 哦，係啊， 係 啊。 係啦，嗱，我因為我哋頭先食飯都有傾過呢樣嘢嘅。因為博布堂咧，原來咧喺日本嚟講咧係第二大嘅 agent 廣告 agent 公司嚟嘅。所以咧，佢拍得住電通嘅。所以因為以我哋之前所知咧，其實AKS 咧同電通咧係行得好埋噶嘛。而今次就唔知點解會拉咗呢間第二間 agent 公司博布堂嚟去搞呢個 SDU 呢壇嘢咯。 但係實無可疑問咧，博布堂做呢個廣告嗰啲廣告宣傳嗰啲咧係好過電通嘅，因為其實咧佢哋比。即係如果最記得咗博布堂咧，我最記得就係當年有一出電影叫《歲月的童話》，咁就嗰時宮崎駿同埋阿高田勳畫嘅一個 series 嘅，咁就係、是、咁呢一個咧，其實係除咗佢哋即係佢哋本身嘅之外咧，日本日本 TV 同埋博布堂咧，博布堂就負責宣傳呢個嘢嘅， 係啊，做宣傳咯， 做宣傳嘅，咁所以佢搞咗好多電視啊，搞咗好多 poster 啊嗰啲，同埋啲同埋嗰啲周邊產品咧，嗰啲出得好多下，同埋都幾靚嘅。因為我幾中意睇嗰出戲。 嗯。 咁講翻轉頭，即係如果你博布堂你出即係你出 STU 之後咧，咁你嗰、那個、那個產嗰、那個你知啦 ，idol 一定有副產品噶啦。 嗯。 咁你啲副產品咁係或者嗰啲 product 啦、啊、 或者揾贊助商、 啊。贊助商啊，做其他嘢啊，傾嘢上嚟佢都會好啲咯。同埋嗱，我唔知而家仲係唔係咁樣樣。博布堂同電通 TV 係行得都幾埋嘅， 嗯， 啊、我唔知係幾埋到咩程度啦，我好似係一間，好似係啲即係上司下屬啊，定係啲大公司細公司， 可能 partner 住咯，我覺得 大家 fans 呢個要大家一齊去求證一下，即係如果係嘅話咧，其實上電視就唔需要擔心，雖然、不過係而家呢個 STU 係一個都是一個四國的一個海中心， 大湖落海啦， 大湖落海嗰度搞嚟搞去嘅。咁但係如果你想，咁你有必要你時你做個 wow effect 嘅，咁你都要上到東京㗎。咁你同埋你連空 tele 即係連空 tele 你都有地方嘅細地方嘅，你知其實有嗰啲地方台都係其實你夜晚黑都會播翻佢嗰個大佬嘅節目㗎嘛， 係啊 聯播㗎嘛。咁如果你得到 或者轉播咯，我 轉播㗎嘛。啊！連廣告都轉播埋噶嘛，咁所以嗰啲其實咧，你用翻喺嗰個地方做咗個，即係嗰啲電視台會幫你搞先咯。第一件事， 依家就係咁嘅情況咯。你 SDU 其實都係靠除咗縣政府之外，就係當地嘅電視台。其實依家你睇天白 就報紙， 睇下天白。咁天白其實依家某啲 member 都會上當地嘅電視台做嘅節目噶嘛，即係好似環山結衣咁啦，佢會喺佢個縣道清心縣嗰度有個電視台。 佢會有個定期翻組會過上去做嘉賓啊，成咁咯。其實大家都睇到嘅，你好多好多依家天霸啲咩話都做緊呢樣嘢。其實依家 STU 都係朝住呢個方向做咯，都會喺當地電視台可能會有啲 member 會去做翻組啊，或者做嘉賓咁樣支持咯。 而家直情離譜到，而家完正到咧，可以係融入曬各個節目裏面嘅嘉賓嘅嘢噶嘛，即係嗰啲你。即系例如啊，以前啊跑步游记或者嗰时即系道边嗰班咁样样喺个 TBS 嗰个节目嗰度做天气，即系咁样嘅意思咯。 系啊，但系依家就变咗融入咗当地嘅电视台咯，做夹 系咯，台啦， 当地个台咯。 咁变咗同啲师奶又好熟啊， 啊 同啲啊个个又好熟啊。哎呀仔，你第日娶老婆就系娶呢啲啊咁样。 或者 咁就系呢啲嚟噶嘛，基本上系。咁所以其实，所以呢啲先好入屋啊。 系啊，呢啲先好先你先容易入屋。第一，第二，你又可能唔使培育一班一啲 idol 已经有 idol 俾你用。 系啊。 系啊，第三，你可以当呢 idol 做宣传，去宣传你个院。依家其实佢哋睇嘅目标就系希望好似 NGT 咁样啫嘛。依家 NGT 佢每年嘅佢哋估计佢哋嘅失因为 NGT 开咗。而嘅經濟效益有15亿嘅， 系啊， 咁一樣嘅，所以佢哋依家賴户內依個 SCU 咧，就希望都帶到依個經濟效益去佢哋嘅每個縣咯。 但係四角啊、鳥取嗰啲，其實都叫做偏窮噶嘛。咁但係就 依家好啲咯，依家 好啲咯，再好啲咯會。 係啊， 因為嗰頭係因為嗰啲叫做人口老化非常之嚴重。 出晒嚟啦，嗰度 全部 去晒啲大城市做工作啊嘛，打工啊嘛，所以变咗嗰啲职劳动力就减弱咗啊嘛。 要推动翻个旅游业啊，有 STU。 第一旅游业啦，第二推动翻佢个劳工咯，系啊，所以 科斯 X 先做到嘅就呢啲嘢。 系啊，希望咯，依家人多啊嘛，你依家咁样吸一吸。 咁县政府咁样大力支持，其实已经差好远咯。呢啲嘢好推嘅，玩啦。诶，睇下佢点样玩啦！咁多人食过野粥，咁咪睇下佢几时得握手会咯。我反而都几 OK。 我唔系，我都觉得今次啲啲评价咧，喺二 channel 入边同啲饭嘅交流咧，经常就发觉咧，十六期新都即系今次 SCU 嗰班系好过十个期新嘅牙姐好多。 十六期新系讲 AKB 嗰AKB 嗰班十六期研究生，所以可能大家都可能 firm 一期新。我觉得一期新咧，可能个流个颜值会高好多。 哦， 系啊，所以 同埋即战力咯， 即战力咯，同埋有即战力咯，所以其实依家我睇到其实今次喺苏翁咧有排名咧，其实头嗰十个咧啲颜值都唔错啊，全部都，即系分分钟可能去到有赖廷嘅颜值哥。 哇！ 你唔信喺我 Facebook 嗰张相有，嗰个真 系 好靓噶，嗰个。 如果系咁。 系因为始终流住48血嚟噶嘛，我哋 唔系咁系啊，流48始终亲民啲嘅，你嗰边系高傲啲嘅， 系啦， 高冷艳啊嘛，佢哋嗰边叫。 好啦，睇下做咩料， 睇下讲咩料。 咁啊嗱，咁STU 嗰度就去到咁上下啦，咁我哋就讲另外一单嘢啦。嗱，啱啱我哋系咪讲 Black Flower 嘅播首歌？ 系啊， 咁啊亦都系同阿讲下啲电视剧嘅有关啦。咁啊嗱，旧年啦，咁啊 AKB 乱工场啦，咁啊正式完咗之后，咁而家 VTV 做紧啦， 系啊， 投票结果啦，咁啊就当然就麻有胜出啦。咁啊，今年春季咧就有套新嘅阿麻友嘅电视剧啦，咁啊一上啦，咁 准备上啦， 但系问题咧。个电视剧出街之前咧， 就公布咗剧名啦。 公布咗剧名，同埋咧，公布咗剧名之后咧，跟住就有濑咗啲濑嘢啦，跟住就俾人投诉啦。咁啊，系咩回事呢？咁啊嗱，呢阿麻友咁喺电工场休息之后啦，咁就系佢有个 喺日 TV 嗰度啦 ，TV 啦，仲有个新剧做奖励啦，就嗰个剧就系叫做《再见玉米棒》最初嗰阵时嘅一个。 系。 咁但 中文译名啦。 系啦，佢。剧名就系、是、咁、那个故事咧设定就系、是、阿麻友就系而家叫平成阿布定嘅女平成阿布定嗰、那 个人物 个人物就设定嘅咁阿布定系一个咩咧？阵间会讲下啦。咁但系问题呢件事出咗嚟之后咧，就受到秋田县嘅抗议，咁啊就话咧平成阿布件事件令 同埋拉埋 起佢嗰个咧叫玉米棒嗰个咧。食物咧就令到引起不快， 嗱，因为将 希望可以改咗佢， 因为嗰个玉米棒嗰个秋田县嘅一个国食，即系好出名嘅食物嚟， 当地名产， 当地名产嚟嘅， 名品嚟嘅， 咁佢系有个玉米棒，其实咁样嘅，佢中间有个窝， 一個鍋咁樣，下面有啲火咁樣啦。 唔係，佢嗰個其實咧，玉米棒咧係將啲 攬落去嘅。 煮咗之後咧，個中欄台嗰度， 好似個糊仔咁樣， 係差唔多啦。 好似漿糊咁，我覺得。 味道嘅係好結身嘅，不過係仲有未磨爛嘅米飯啦。跟住咧就攞支嗰棍咧，咁搽喺碌棍上邊， 攬上去， 就燒咯。 似啲蛋卷嗰啲咁嘅形狀啦，跟住擺喺燒。咁通常嚟講咧，燒完之後咧，跟住就可以攞佢咧，咁啊就攞嚟做儲備做乾糧啊，或者做手信嘅。咁佢即食嘅話咧，就可以咧喺燒嘅時候搽啲味噌上去，咁啊係咁樣食嘅。嗱，呢個係當地秋田縣嘅美食嚟嘅。咁但係佢跟咁啊叫嗰只叫過咩烹咁啊？我有呢 只啊。嗰只好似嗰只係吉利丹布。 係咯，吉利丹唔係，總之叫米飯棒嗰一類啦。咁而另外咧。今次點解阿嫲有呢套劇咧會令到佢哋引起不快呢？因為當日嗰度阿布定咧事件咧，其實係喺上世紀一件非常之轟動嘅事件嚟嘅，而且亦都因為呢件事咧係曾經改編過無數嘅作品。咁啊，呢單嘢係點解嘅咧？阿添啊，嗱呢啲老江呢啲交翻俾啲老江湖啦。 哦，咁樣嘅，咁阿布定是阿布定係一個咩人嚟嘅咧？咁其實佢。本身咧佢咩都做過嘅，咁但系都係同啲招待啊，同咁嘅性工作者有關嘅。咁喺1936年嘅某一日啦，咁咧佢咧就係懷疑佢覺得佢身邊嗰個男人啊對佢不忠。咁於是咧就做咗一件到而家好經典嘅事，就係先切咗佢，然後就懟冧佢， 先殺後切。 先切后杀啦， 先切后杀噶， 先切后杀 嘅， 先切后杀嘅。 咁跟住咧，剪揾把铰剪剪咗佢先，跟住咧剪 咗。去咗嗰个唔应该去嘅，唔应该有嘅位置先。 唔知眼定远啊？跟住咧后边，跟住咧觉得后边就吉瓜佢。咁吉瓜咗条友之后咧，咁又唔知点样好变态地咁样将佢斩埋一橛啊，去东一忽西一忽咁样啦吓。咁跟住咧嗰时咁跟住佢系几日后咧，先至拉咗阿布定嘅。咁拉咗阿布定之后就审佢啦，咁法庭审佢啦。咁咧个法庭好正，嗰时法庭好正，所以咧你啲乜原言真由啊，嗰单案咧，其实嗰啲人命系可以再去发现嘅，日本嘅人命系值钱嘅人。 系啊，都系唔值钱。 佢杀咗人都系坐六年监，因为 系， 因为唉，体谅你都系啊，怀疑个丈夫不忠，个丈夫抵死噶啦啊，不过你激咗啲啊，走去切咗人，跟住杀人。啊，又唔系咩嘅，一路剩下先至遮水眼嘅啫。好啦，坐年啦，好啦，坐六屋啦咁样。咁佢1935、36年去坐， 三五年。 啊，佢跟住坐完之后， 六一年出狱， 咁四一年嗰时打紧仗啊嘛。咁打紧仗出翻嚟啦，阿布定仲系好响噶嘛。 系啊， 好嗰件事就好响噶嘛。好唔得，你太响啦呢个名，隐姓埋名， 改咗名，井昌子， 吉井昌子啦， 系啦。 咁喺吉井昌子之后咧，其实观众眼睛系雪亮噶嘛，记者眼睛更加雪亮啦。你咩咩昌子啊，你阿布定嚟嘅，跟住咧后屘扬咗啦。原来呢个人就阿布定嚟嘅，其实嗰时个转咗咩昌子之后咧，已经结咗同另外一个有份，即系其实都改咗一段时间噶啦，都咁就同另外一个男人结咗婚。后尾知道原来佢就阿布定嘅时候，我即刻嗰个人一走都走唔切啦，嗰个嘢惊佢剪佢啊嘛。 因为睇资料就话啦，阿布定系吉井昌子咁样结咗婚之后啦，因为喺太平洋战争爆发，咁啊疏散咗其育员嘅。 系啦。 咁啊战争完结咗之后咧，系突然之间有记者喺佢面前出现，咁啊吓。 你系阿布定嚟嘅，咁咯吓。 跟住佢老公先至知道原来佢阿布定，跟住惊到走走唔切。 走走唔切，咁既然佢阿布定都身份扬咗咯。咁扬咗咪写书啊，扬下自己啊，宣传下自己咁样。但佢平时佢亦都佢有做嗰啲旅馆啊，做啲咩招待啊，成啊啲咁样继续做落去噶。 系 啦。咁中间唔知有冇下文，我唔知啊。反正佢 而家消失咗先嘅历史。 咁跟住好啦，咁佢既然佢嘅消息，佢个样，佢个人咁出名啊，咁其实啲旅馆咧特登系知道，哦呢个阿布定喺呢度做嘅嘢，咁啊就去噶啦嘛，食地长睇一番啦。 系啊。 咁嗰间嘢就爆噶喎，咁於是其實阿布定喺嗰段時間，即係50、60年代嗰段時間，佢年紀又老咧，個切佢剪唔起啦嘛，咁啊變咗動物，變咗只馬騮咁樣，動物園嘅馬騮咁啲人去睇，阿布定啊咁樣， 咁佢自己又 OK 喎，因為佢出咗名啊嘛，因為佢爭住請佢啦，佢唔受， 唔受冇嘢做啊， 佢唔受冇嘢做啦，亦都有錢袋嘅剩啦。好啦，咁跟住去到1971年，咁咧佢同一個男人，一靚仔發生咗關係之後，就留低封信。 資料就話佢用錢嚟引誘佢發生性關係， 係啦，跟住又咁老噶嘛， 梗係要佢，梗係要佢，唔係咁都要有嚿錢， 咁佢俾嚿錢俾個男人，咁先驅得風㗎，啱 啊，即 係好似而家大陸嗰個單嘢啫嘛，有個啊，咁跟住之後咧，今日有封信。可能就封信就话，当你睇到封信嘅时候，已经去好远嘅地方嗰只啦。 我 失咗踪啦， 单嘢俾人踢爆咗嘛？单嘢俾人 唔系已经一早踢爆咗啦， 踢爆咗噶啦，已经 踢爆咗几十年。 都话去搵钱啫嘛，继续 佢 留喺度。 同嗰个男仔发生关系，件事俾人踢爆咗，跟住留低封信消失咗。 吓，跟住就唔知喺边啦咁样。 系，依家就唔知啦。 咁呢件事，咁呢个阿伯定事件咧，呢、這个咧就俾阿大岛，但唔知大岛追定大岛睡。就拍个 三表 叔 就个姐字， 即系娜基莎嗰个啦，即系广观世界， 系啊， 走出又系出好九十年代香港，其实七十年八年代， 八十年代， 1976年 拍，其实香港三级片之后先做嘅广观世界， 系啊， 咁咧就 因为嗰阵时系十大禁片之一嚟嘅呢套， 系啊，三级片嚟嘅，好宣传，一个三级 logo 大就广观世界咁啊，大家走去睇咯，咁啊点知又系。看完之後就好像三啲肉蒲團回來咯，以為是那些東西，誰知是那些東西呢，很恐怖的。跟著他也都電視有拍過，電影也都拍過不少， 現在做電視劇咯， 現在就做電視劇，就麻友做一個這樣的 角色， 做一個這樣的人，有些人就開始問了，究竟连书店女孩都做到掹掹紧嘅道边麻友，做呢一啲咁样嘅角色， 系啦， 佢可唔可以穿 handle 得到咧？ 嘅佢杨智贤 handle 得到呢个角色咧？ 啱，依样我都系压七，都系差人住呢样嘢。因为我觉得咧，佢始终太过 idol 咧，佢如果要做呢啲咁嘅角色咧，佢要撇低 idol 呢个身份去全神贯注去做咯。 嗱，咁我讲讲先啦，嗱。因为如果讲回书店女孩那里啦，麻友其实是有两个问题的。第一，他那个好像刚才那个啦 ,idol 气场太过强啦。第二就是他那段时间演技 handle 不到，那么他演技本就硬技啦。那么是那段时间他那段 时间。变成一 百几。我觉得第三都是因为他前半场戏。 是啦。 所以撳到佢冇聲出， 係啦。咁但係後面其實你睇翻後，其實佢表現係開始越嚟越好嘅。咁你另外跟住其實佢近排嗱，雖然都係 AKB 內部嘅電視劇，咁但係其實佢個表現亦都係一個叫唔錯嘅發揮嘅。咁、而且佢早排同阿澤溝英龍華拍嗰套大澳啦，亦都有個唔錯嘅表現啦。咁我覺得。而家个佢已经系好咗嘅，咁但系若果演阿， 但松本清张嗰张，但松本清张嗰张余剧有冇睇啊？ 边个啊？ 松本清张地方纸嗰个有冇睇啊？ 要讲边套啊？ 单元剧嚟嘅，同埋我做嘅咧，就都系 哦，系咪 WOO？ WOO？ 開始玩得放的話，其實可以用這齣戲作為指標咯，因為我相信都是這樣做的，因為其實說真的，電視台你怎會真的會見血啊，說真 的，是啦， 你看 Dota X 就知道多少見血啦，所以就少少啦， 都不是的，因為這套東西始終可能深夜劇呢，大家可能血 可能 會玩到好像他們那個有那個恐怖劇呢，那個 level 咯，都會 深的，即是他沒有他那個 系咪 嗰 玩 嘢啊？唔系，应该佢嗰种玩法咧，应该系好似以前 神上指数啊， 传统啊神上指数嗰啲，或者再传统嗰啲怪谈嗰啲咧， 怪谈 心上边好惊悚，但冇乜嘢睇嘅，但系喺个意识形态上边令到你好惊嗰种咧，嗰种先系日本鬼劇的最高境界， 恐怖片最高境界就應該是其實就玩心理，不是應該玩血腥， 所以 玩暴力。 所以你現在有個咩富士急嗰鬼屋，屌乜都冇嘅咁樣，但係最驚啊嘛，嗰個係， 因為靠好多唔同嘅營造嗰個靈異嘅感覺啊嘛。 係啦，即係而家其實嗰啲出戲咧，佢雖然佢係一個兇殺案，其實一個 一場兇殺案， 已經以兇殺案做基礎咯。但係唔知道這個劇情會更温咯。 啊，今次呢套劇都係肥秋做編劇同埋監製嘅，唔係肥秋嗰個做個原著做男劇個所。 咪企划咯， 企划嘅男本啫，系 做企划男本啫。 而家就睇下究竟个导演嘅功力去到边咯。因为嗱，讲真嗰句，呢套嘢咧，讲到阿布定呢啲嘢咧，系唔可以收收埋埋噶，一定要有几放得几放玩尽佢噶。呢套嘢一定 要玩尽，唔 玩 尽就俾人打噶。 系啊，如果呢套嘢都仲系好似嗰啲但系呢套剧摆到明就一定系玩嗰啲叫做血腥同埋玩嗰个叫做惊栗嘢噶啦。咁上手啊，九奇遙香嗰套就反明玩搞笑噶啦，但系呢班笑唔出啦嗰只啦，摆明搞事噶啦。咁但系若果呢一个若果，我觉得个 认真拍计出 呢套认真拍噶，唔可能玩玩下噶啦，因为你要。 但系你几时做啊？ 四月 做，即系而家拍紧噶咯， 拍紧 准备开拍咯。 咁短时间，即系拍几日啦？ 相信应该有，相信 应该要拍三个月咯。因为你依家日剧咧，基本上就出街之前， 唔系单元剧嚟噶， 唔系单元剧嚟噶，呢个系剧集嚟噶，深夜剧嚟噶嘛。所以嗱，首先一定要系拍三个月啦。咁另外知佢应该开拍前应该开始已经收到剧本噶啦，可以围读紧或者已经开始 get ready 去做呢样嘢。同埋呢套嘢，我估咧麻有考嘅演技咧，可能靠考佢嘅内心戏咯。因为始终咧系，因为要佢怀疑嗰个男人系不忠啊嘛，咁可能系内心入边可能要挣扎啊，要佢思想嘅斗争啊之如此类咧，佢要喺个颜嗰度咧要表现出嚟，或者佢 哇好难做内心， 但系所以内心戏系好难做嘅。 唔系你要嗰、 所以啲人就话就担心呢样嘢啊嘛。 喂，佢内心戏佢做得唔好惊，佢木啊， 系啊， 木我就唔明佢讲乜噶啦，因为你唔通下有 VO 咩仆噶？ 系啊，唔可以 VO 噶。有时啲嘢要靠你个表情啊，靠你嘅身体嘅动作之如此类去表达嗰个内心嘅挣扎啊成嘅。因为WOW 之前嗰个剧集咧，嗰、那个就可能比较欢乐一啲啦，所以佢做搞阿 get 啊成咧都 handle 到嘅呢 part 嘢就冇问题嘅。但系当要去到咁深层次嘅嘢咧，其实一般即系新手嘅话，其实好难 handle 嘅。 好难 handle 嗰个内，好难 handle 嗰个 内心戏。 同埋如果佢真系讲阿布定后期嗰啲，即系慢慢老咗啊，或者嗰啲即系中间做啲，我惊麻又唔够放啫，又唔够放啊。 系啊，呢样 放系嗰种，跟住你啲人就闹啦，但系有咁姣噶，咁有啲人又闹咧， 或者或者佢 好 闹唔好闹，即系第一啦。咁第二，其实个阿布定事件唔知会唔会真系去到延伸到后期啊嘛？可能由前期到发生咗之后，跟住俾人拉咗之后。就可能就完了都不定的，现在就只是大家估下。 我估应该是玩赌局的，即是先在一间室内面，跟着有麻友，例如放电话报警，或自己杀了人，跟着差佬或者是那些记者走来报这件事，跟着滴了进去拘留室，跟着审他那时讲一些东西出来。我估应该会用这样的模式的，我估啦。 到时啦，大家都是估下的，到时都看啦。 是啦。咁嗱，阿布定呢单嘢咧，大家真系可以期待一下嘅，因为都叫一嚟考演技啦，二嚟睇个故事真系几吸引嘅。系啦，咁 仲有咩讲？ 好啦，咁讲完阿布定啦，咁啊讲埋拉屎呢单嘢啦。 拉米先生。 咁早寻日啦，就日本311，咁就六周年啦， 系啊。 咁再之前一个礼拜啦，亦都 man 爆去东北度进行各类型嘅访问啦，亦都喺寻日亦都有AKB 亦都有一个叫做311嘅特别公演啦，同埋亦都喺NHK 入 NHK 啊 ，NHK 夜晚有个节目啊， 关于311嘅叫做 嘅特辑啦， 基本上我 取 AKB show 咯，其实 咩基本上我取今年之外，我今年冇睇之外，年年都有睇嗰个，因为311我一定喺嗰边嘅吓。 咁都叫做係一個，咁永遠啦，都唔知點解係永遠都係連喺做親啲訪問都俾人話，或者搞住當地人生活㗎啦。 算啦，唔好諗啦。咁不如講翻少少資料啦。咁嗱，佢三月四號咧就分咗三 group 去福島縣工程員同南斗縣嘅。咁捏住佢哋三個 member 咧，就係不原理英啦，就去咗南斗縣。咁山管彩就去咗工程縣。咁盼望華嘅就去福島縣嘅。咁三 team 就去咗就一齊同一時間就去咗呢三個縣咧做親自探訪同表演嘅。所以其實我覺得 其实 AKB 一直持续咁耐都做咗六年咧，其实你话啲咩艺啊、虚艺啊成咧，你如果你有其他原即系日本政府真系做到嘢嘅话，其实就一早做咗啦，唔使靠我哋啲即系民间力量去做呢啲嘢啦。 你知唔知咧？我哋咧去亲，即系我哋去亲日本嘅握手会嗰啲咧，其实每一次大家都知道喺嗰度都摆个箱嘅，即系喺个资本人部屋隔篱啊，或者喺啲。或者喺嗰啲有，總之有位地 reception 啊嗰啲，或者係即係退飛啊、搞飛啊、credit card 嗰啲咧，抌印嗰個位置咧，都有個箱嘅， 係 抌呢啲抌呢啲錢嘅。 嗱，第一啦，咁第二其實 AKB 個咖啡啊，同埋劇場都有個嗰啲有嗰啲咁嘅箱嘅，同埋佢都會有啲catalog 會擺咗喺劇場度嘅，就話俾提醒大家嗰啲都會持續咁做落去呢個活動嘅。咁其实你买 goods 嗰时咧，你都会发觉 有 个贴纸 嘅。 其实嗰个贴贴纸咧就会话俾咧，其实佢入边有部分嘅钱咧都会落咗落去嗰度嘅。 啊，所以嗰时买，所以嗰时买几多 product， 但系你谂下，唉，都系得冇得讲啦。而嗰边都系搞即系未得嘅，嗰边有排都未得。 系有排都未得，起码持续都会搞成十几廿年嘅。 廿年啊！我最近睇廿年啊。 嗯， 你睇下当年阪神大地震之后搞几耐先得噶？ 我觉得好快嘅就嗰个，因为 嗰个反而唔耐，我阪神地震 嗰个好快嘅咋，因为仲有钱啊日本。 系嗰时日本，依家系日本冇钱，就尤其系日本政府。你睇下依家嗰个首相搞啲乜嘢就知啦。 唔系啊，个首相几好啊！个首相即刻个首相一上即刻令到啲 yen 跌咗由十算翻六算， 系咯，算吓，大家都开心咯，去旅行嗰阵， 几好啊！啲首相几好啊，唔错啊。 O K 嘅， 不过里边啲嘢做唔到咁解啫嘛。 系里边就做唔到咯，吸唔到金咯，让人先打我啊嘛。 系啦，咁不过就有啲人就系话佢危前就位，咁但系其实咁多年嚟锲而不舍都嘅不停咁样为当地居民。个当地居民啦，咁带嚟一个叫做心灵慰藉啦。 但系你伪善，你伪得咁多年就唔系伪善噶啦，即系伪两三年。 嗯、你见到有啲团体或者有啲都话咯，你冇记者嗰啲去唔去啦？系咪有啲 都咁？同埋你讲真，你话佢哋要唔伪善，咁唔通你真系整对东北 48，又跟住日日喺度公演同埋帮埋手去铲泥咩？唔会噶嘛？ 唔会啊，所以我觉得系咯，我觉得都唔会。已經不可以用偽善，如果要做一兩年的話，如果你偽善是 OK 的，但是現在你這樣持續做下去，其實大家都叫有心咯，是咯，都叫做有心的力，叫做 你知不知道拍木有幾你一日如果咁样蚀咗几多钱啊？你知唔知人哋系当分钟？你知唔知 段分钟计？ 人哋系段分钟计，几廿万上落。讲真唔系讲笑啊！ 我自己系 你拍套戏拍套咩嘢段分钟计嘅个都，你睇广告收入咪知啊？你喂你蚀咗咁，你个个 idol 蚀咗咁多钱，公司啊讲紧，即系有不完你应有呢个有呢个，年年佢哋班友都系蚀咁多钱，而为咗三一一嗰度起码几廿亿啊！ 系啊，你仲要系一分钱都冇收， 梗系啦！ 你表演嗰时，即系仲要车，可能仲要车费自己出添， 有嘥时间又嘥钱，佢哋自己又嘥钱，跟住有代公司又代唔到钱， 系啊，全部 咁样做慈善， 系啊， 咁样 最多话打打知名度或者叫做咩咯？叫做有报道啊咁样吸下粉。即系叫佢哋认为系无呢啲系无形收益咯，得到嘅无形收益。 嗰啲嘢你一定要做噶啦，间公司大公司都要做噶啦。 系啊，但系持续咁做落去，其实都唔系办法噶嘛，首先。 啊， 不过算啦呢啲。 但系而家都喺度做嘛。 有 這 个咁嘅心啊嘛，佢哋最紧要系。 啊，咁啊咁系啦，咁啊呢个时候就系啦，咁啊讲下，咁啊讲三，咁啊 讲到三两日啦，跟住 应该要。 都有排噶啦，咁。不过我哋今日时间都差唔多啦，系咪啊？ 嗯， 好啦，咁啊嗱，到最后咧，我哋又送一首咁啊， 年年都有呢首歌， 呢首歌噶啦，咁啊， 嗰首歌好啊，嗰首歌系任播唔使版权嘅，系啊， 系啦，咁啊嗱，拜尾啦，咁我哋预告下个礼拜讲有一节就预讲系预告佢啦，咁嗱，大家都知啦，咁啊前 AKB 岛崎遥香嗰个电影啦，剧场啦，亦都已经喺香港上映啦。下一集我哋就会同大家疯狂吐槽剧场零，咁啊大家 唔系零剧场啊你， 零剧场啊，叫零剧场，应该叫零剧场。 O K， 咁啊我哋疯狂吐槽零剧场，咁啊大家敬请留意啊。好啦，我哋拜拜， 拜 拜。